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在喺度啊， 皇上。嗱，今日咧，今日我哋喺呢度咧有个公开论坛。嗱，如果啲朋友有成日星期日得闲冇事做，成日行旺角咧，你发觉上个礼拜都有个系咪啊？不，有啲唔同。呢个礼拜即今日咧，我哋可以令到大家畅所欲言。因为咧，我哋毫无顾忌。今日咧，我哋就唔讲耶稣，又唔讲佛祖，我哋讲清楚一样嘢。究竟我哋要求政府派8000蚊，系咪真系我哋错咧？系咪我哋贪得无厌咧？我哋系咪刁民咧？嗱，今日咧就大家讲清楚吓。咁咧，咁啊呢度咧，我哋今日咧就有好多讲者，我首先介绍一下先，简单介绍一下。嗱，由我右手边。最美嗰個靚女，美麗美麗嘅小姐，就我哋前立法會議員啊，譚香文小姐。嗱，佢而家黃大仙區議員，咁啊，梗係搏緊命啦，係嘛？咁啊，仲有佢有一個名會計師，即係佢識計條數噶啦，嚇，所以大家會聽到。跟住咧，呢個靚仔就叫做萬必，又叫做陳志全啊 ，OK。咁佢咧就電台噶。DJ 以前而家就人网个 CEO， 即系而家吓 香港人 网，香港人网，咁啊，即系我哋一阵间个老板嚟噶啦，系嘛？嗱，阵间喺我呢度咧，吉咗张凳嘅，唔系刘晓波嗰张凳啊，系萧若元张凳，咁佢就香港人网个阿头，系有银嘅，呢啲派钱佢系收好多嘅，我同你讲，帮我丙佢，即系话俾你听，你哋为富不仁啊，咁收嚟打咩啊？咁噶嘛，嗰啲钱属于我哋香港市民嘅。咁喺个左手边最远嗰个肥嘟嘟个靓仔咧，呢个就系我哋人民力量嘅主席，大家拍手掌。阿刘墉咧就精算师，就即系精打细算吓。咁啊，所以咧，你阵间听下佢讲点解我哋派8000蚊系啱嘅。佢若果佢讲得唔啱嘅，柴佢台啊？点解咧？咁你就唔好做精算师啦，好嘛 ？OK。連呢條數都計唔掂，嗱咁我即跟呢個咧就唔使介紹啦，呢、這個真係巴閉啊嚇！嗱，大家拍手掌算啦。我哋嘅黃毓民議員，又我哋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嘅成員，嗱咁我本人咧就叫做恩新港，啊最冇名係我噶啦，咁啊唯有冇辦法啊，唯有我做主持，嚇、啊、今日咧我唔多聲氣啦，啊做主持又唔講得太多嘢嘅。咁我哋首先咧揾譚香文小姐，還是咩啊？萬必先生，即係陳志全先生，香港人網嘅 CEO， 你又嗱又做商人，又就搞革命，你講下你嘅意見，我哋收8000蚊啱唔啱先？ 好，首先好多謝大家今日出席喺旺角西洋菜雞嘅街道論壇，我覺得真係要俾大力啲掌聲俾你哋自己。喺度咧，我要即係向大家鞠個躬先，因為我知呢度好多朋友佢哋都係既得利益者。喺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就算冇呢個回水8000唔成功咧，佢都盤滿缽滿可以攞好多。但係你哋都出嚟發聲，亦都捐錢俾我哋香港人愛登廣告，喺度咧，我要感謝大家。嗱，香港人網咧就係、是、以香港嚟講咧，最早一個力量咧係。宣揚全民回水派錢呢個行動嘅，好早之前咧，好多年前咧，好多人網嘅網友咧已經係一齊集資登過報紙，直至舊年咧，舊年財政預算案呢個曾俊華將嗰6000蚊放入強積金，令到咧全城憤怒，喺大家努力之下咧，係成功令到香港首次係咁樣去全民派錢嘅，亦都要多謝大家。我哋喺幾日之間咧，而家已經籌咗14-15萬啦。14-15萬，每一分每一毫咧，都係大家包括香港啦、海外嘅網友咧，都見到呢份咁不公義嘅財政預算案咧，覺得應該出嚟發聲，起嚟咧係講啲嘢。咁呢封公開信喺星期五已經登咗喺《東方日報》同埋 AM 730。我哋亦都製成單張，做咗易拉架， 會喺咧全香港嘅旺區嗰度咧係派發同埋展示嘅。咁今日嚟到嘅朋友一陣間咧，記住幫幫手簽翻個名，攞翻張單張，攞翻十張八張都冇問題嘅，翻去俾你啲屋企人，俾你啲朋友去睇一睇。今日我哋嘅論壇個名叫做《回水八千有錯嗎》？有咩錯呢？呢份咁不公義嘅財政預算案，而家佢嗰種所謂嘅分錢，對比於我哋支持嘅回水八千，究竟邊個有道理啲？邊個有錯？大家今日聽完睇完，希望大家真係可以翻去同你身邊嘅朋友去解釋，啲親戚朋友啲家人，其實幾句咧就可以駁曬佢哋噶啦。首先，點解我哋有呢個論題呢？因為社會上的而且確係有人反對全民直接回水呢個行動嘅，而且好大部分呢都係坐咗喺立法會裏面，係香港市民有份投票選出嚟嘅呢班所謂嘅立法會議員、民意代表，佢哋今次係與全港市民、大部分市民為敵，竟然係支持一份用唔公義、唔公道方法分錢嘅財政預算案，而係反對全民直接回水。我哋咧已經發咗信去俾全港嘅立法會議員，要佢再一次咧清楚解釋點解佢覺得而家呢一份財政預算案係好過我哋提倡嘅全民直接回水嘅財政預算案。如果佢哋答唔到我哋咧，我請佢哋咧就係喺立法會嘅時候咧投否決。如果財政司係唔修改佢嘅預算案，唔用直接回水嘅方法，係分翻俾香港市民咧，希望佢哋能夠投票反對呢個預算案。如果佢哋唔咁樣做咧，就係與民為敵，係咪？其實佢哋嘅論據咧係非常之可笑，同可以話究竟係真傻假懵、扮懵定係可恥，定係真係嗰句人民力量最先出嚟舉起嗰支旗嗰個立場咧？他們偏偏就不會直接答應你的，其實他們骨子裡講的東西都是那套東西。但是你好像看回公民黨、民主黨，他們呢在建財爺的時候提出的建議呢都是有退稅啊、免差餉啊這些建議的，但是他們就口口聲聲說反對回水八千、全民直接回水這個行動，究竟個理據何在呢？我想告訴大家，第一樣最基本最基本的東西就是退税、免差饷、免商业登记、减免电费，呢啲全部都系回水方案嚟嘅，全部同直接回水嗰个精神、嗰个作用系一样。如果你话乱派钱、冇针对性，而点解你会赞成退税、退差饷？佢哋咧系答唔到呢个问题嘅。有啲人觉得政府如果直接派錢呢就是亂使錢，沒有針對性，他們覺得這些錢呢是應該政府應該做公共理財的，即譬如去津貼教育、醫療、社會福利、房屋，如果不是這樣做呢，直接派錢就好像便宜了政府，令到政府不用做事，只是拿錢回來。但首先我要跟大家說，派錢八千元或者更多，同埋佢搞唔搞一啲長遠計劃呢，係冇一個直接衝突嘅。政府而家係有充足嘅財政儲備，我諗依家劉翁啊上次有講過，蕭生都成日講啦，係可以同步做呢啲嘢嘅，係在於佢做與唔做。如果你話得八千蚊喺度派咗俾你，就冇得搞教育，有人冇書讀㗎啦，有人冇醫療㗎啦，有人冇屋住㗎啦，咁樣你都仲可以同我拗話直接派錢係咪錯？但而家唔係啊嘛，嗰嚿錢喺度派咗俾我哋，你嗰嚿錢亦都繼續，另一嚿錢可以繼續搞你嘅醫療、教育、社會福利、房屋，但係在於你係唔搞，呢個係你鬥氣唔搞。第二有啲人話：哇，你哋呢班人成班人成日話要政府派錢，即係貪心啊！我哋而家同佢講，我唔係要同政府分身家，我哋唔係去打劫你嘅庫房。要為一班部門入去搶錢，我哋而家要攞翻嘅係你做財政預算案嘅時候計錯嗰條數啊！即係夾錢食飯，你話要夾咁多1000元，原來你食咗200元，咁剩翻嗰啲分翻俾我哋，係咪理所當然？係咪好應該？而唔係話我哋有非分之想，哇！我哋要搶政府嘅錢，亦都唔係話哇！如果今年派 去年派，今年又派，咁咪年年派咯咁樣。你哋真係貪得無厭啊！呢班咁嘅香港人，我哋要求派錢係有理據喺度嘅。如果香港真係好唔掂，大家共度時間嘅時候，政府又冇錢嚟問借，我相信我哋香港市民，即係唔好話要攞錢，我哋捐翻錢俾政府都仲得。但係而家係因為政府水浸，官富民窮。而家呢個財政預算案，我哋講咗四個字，叫做劫富、劫貧贈富啊！咁呢個財政預算案，你話我哋係咪應該起嚟反對？有一班咁白痴嘅人咧，佢就話：喂，咁樣派錢唔公道喎、啊！即係舊年已經有啲人講㗎啦，又派咗俾啲外國人咧，即係外國人即係移咗民嗰啲啦，又派俾李嘉誠喎、啊。舊年李嘉誠就攞6000喎、啊，咁唔該你攞張單張俾嗰啲人睇下。今年李嘉誠攞幾多？1億，更多咗6000。李嘉誠唔需要嗰6000，我哋舊年夾硬生俾咗6000李嘉誠，就係、是、唔公義，就係、是、唔公道。但係今年我哋俾1億李嘉誠，係咪就係好公義、好公道？大家都明白呢樣嘢。咁仲有啲政黨就話，即係嗰啲即係讀壞書，佢就話啦：你咧俾條魚啲人就冇用嘅，你要教佢釣魚先有用嘅。又係嗰個道理。第一就兩樣嘢冇衝突嘅，你可以俾條魚我哋食，又可以教我哋釣魚，你唔係話做咗樣嘢就冇嘅。第二樣咧就係、是、究竟而家大家或者啲好需要嘅人士，佢哋面前嗰、那個魚塘有冇魚先？可能連魚都冇啦。 啲魚俾啲有錢佬食曬， 啲魚俾啲有錢佬食曬啊！你仲教佢釣魚，就嗱你去學釣魚啦，就唔好嚟要我派魚啦咁樣，你係咪非常之可恥可恨？所以咧，人民力量喺今次街頭論壇之後，喺星期二，一陣間鬱敏會詳細講啦。我哋揾咗近千個長者，可能過千添咪，而家會包圍立法會，包圍立法會呢度，其實就係將我哋啲貧苦市民或者長者嘅聲音咧，你而家聽唔到啊嘛。你話香港市民普遍都唔需要派錢啊嘛，嗰啲政黨係我哋代言人啊嘛。咁我哋就叫一班公公婆婆去到最近你。政府總部，係叔叔你會去係嘛？係，到時大聲啲，多謝。去到政府總部，去到立法會門外，係講俾佢哋知。跟住3月4日，大家做乜嘢啊？係啦，記住銅鑼灣行人專用區，我哋要逼爆銅鑼灣灣仔。如果夠多人咧，我哋逼翻鵝頸橋嗰啲仲得啊！嗱，記住，蕭生提我話3月4日個小高潮啫喎。唔係大高潮啊！如果政府再冇反應，再一意孤行嘅時候，我哋3月4日開始，正係我哋嘅大行動開始，好唔好？直至3月28日財政預算案通過嗰日，我哋都唔會放過佢。好，多謝大家先，講得太多，俾阿鄉民講係嘛？ 阿馬萬啲真係叻仔啊！講又口齒伶俐，不愧為名 DJ。嗱，今日呢個論壇咧係前線同埋選民力量。聯合主辦呢兩個團體咧，其實都係人民力量嘅團體嚟嘅。人民力量有四大團體嘅，除咗呢兩個之外咧，仲有一個普羅政治學院，仲有一個咧就泛藍團體，係嘛？咁啊，今日咧嗱，我哋仲有好多精彩嘢嘅，陸續以嚟。咁跟住咧就請一個名會計師，我哋大家都熟悉嘅，嘅前立法會議員係嘛？阿譚香文小姐，呢個會計師幫我哋計嘅條數係點計啦？ 各位教授你好，咁首先咧就祝各位咧就喺呢个新年里边咧就龙马精神先，同埋身体健康。咁虽然我系会计师啦，你可能会话哇会计师好保守啊，一定啊事钱财咧就好重要啊，要咧就系、是、为市民咧储钱、啊。当年我喺立法会嗰阵时候咧，我系要求咧政府系做多啲长远嘅政策啊，小心个使钱。當其時，如果我仲喺立法會咧，我都可能咧係喺議會度話：喂，唔好派錢啊咁。但係今天咧，我睇法咧係唔同啊，因為呢幾年咧，我喺地區咧接觸好多嘅居民，真係睇到佢哋嘅苦況。相信你聽電台啊，有個女士咧就係、是、一個單親嘅母親，住喺邊度咧？板間房，佢冇任何嘅得著。在今次的財政預算案，我是會計師，我第一個得著呢， 嗰個商業登記證我唔使啦，慳翻。 好多間公司 啊，有好多間公司啊，我要申報利益嚇，我係記得利益者嚇，好衰啊我。第二咧，我咧就係俾税嘅，可能冇阿劉翁俾得咁多啦，我俾少少，我都要攞翻一啲稅務上嘅匯水嚇喺稅務上嚇，即係有俾税嗰啲人有錢攞，冇俾税嗰啲咧冇。我有交電費嘅。我擁有物業嘅，所以我又有慳翻差響。我哋亦都慳翻嗰咪千百蚊係咪啊？電費，但我永遠用曬嘅喎。 唔好識等咯， 因為我日都翻工，邊喺屋企用電咧？係咪？咁我係得益嘅，我最少咧攞10,000蚊，最少啊。嗱，但係你睇翻住喺板間房嗰啲，佢使唔使交電費啊？ 睇電表 啊，但係嗰個電費唔係俾佢噶嘛，俾佢個業主噶嘛，係咪啊？我要叫交呢一個差餉噶，佢都冇物業點交差餉啫。仲有啊，住板間房嗰啲有冇公司啊？使唔使會唔會慳？會唔會慳翻嗰個所謂商業登記啊？仲有利得税，我又唔需要交税嘅。咁呢啲咁多無嘅人士，唔知五無啊，有 M 無人士，可以點樣係有個得著啊？有啲聽眾打上去電台同我講，同嗰個電台主任講，我今天都搞唔掂啦。你個財政預算案話會明天更好，我今天都解決唔到我兩餐啊！我點樣等到明天啊？嗱，點解係要呢、這個要回水呢？其實8000我都覺得唔夠啊，可以回多啲啊。點解你睇翻個盤帳？喺英國做財政預算案或者係美國做財政預算案咧，佢哋做財赤嘅財赤喎。香港做咩啊？大把盈餘，我仲計錯數添。年年計錯數，我喺立法會咧都指出嚟，哇！又計錯數啊！你今年嗱，今年又計錯，前年又計錯，總之日日都計錯數。好啦，人哋喺外國嗰個數咧，盤數咧係好多錢，愛嚟使喺邊度啊？國民教育啊，國民基建啊，國民嘅身上用錢咧係揾錢啊，嗰、那個錢咧係國家嘅財富。你訓練咗呢啲市民個教育提升咗，你係咪增加國家嘅人民嘅財富啊？你起多基建是不是令到市民可以有工作有生存的机会啊？香港不是喎、哦、守财奴，真是守财奴啊，将啲钱呢就是在个公帑那里收埋咗。而家有盈余是10,000多億，嗱在几年前我哋曾经问过政府，嗱2003年呢阿松呢就话只是需要12个月的盈余来维持香港，其余都可以使咗去的。咁呢個係2003年、2002年嗰陣時講法，今天咧個嗰個錢咧係成10,000多億，係可以使幾多個月啊？2年啊，或者以上啊，我哋要唔要咁多錢啊？點解唔攞翻啲錢嚟劫警即政府嘅錢，嚟為我哋嘅市民下個口袋，或者係解決佢今日飯都冇錢去買，係咪解決呢個燃眉之急啊？嗱，仲有你話可能話醫療。2007、2008年咧，係政府撥咗500億喺各個國家啲香港嘅財富裏邊，呢500億做乜嘢啊？醫療噶，今天嗰500億去咗邊啊？仲喺政府個口袋度，有冇醫療俾我哋啊？或者有冇其他嘅醫療嘅長遠嘅計劃？有錢，不過就冇計劃。長遠計劃去咗邊啊？今天都解決唔到。咁我問你嚟啦，咁政府揸住嗰500億嚟做乜嘢啊？浪費公帑，仲有一樣喎、哦，你話長遠嘅政策，你睇唔睇到今次？我哋有好多個長者喺度等緊咩啊？宿位，好多長者喺醫院嗰度冇呢個宿位去，逼住住喺醫院做醫霸，好多時候睇到，好多長者係等嗰個宿位等咗幾多年啊？好多年，死咗都冇得去，好多個宿位咧，全部咧係唔夠。而家係唔夠咧6,000-7,000個宿位，喺今年嘅財政預算案有冇6,000-7,000個位俾啲長者啊？冇，啲錢去咗邊度啊？派俾俾税嗰啲人，一個就係12,000蚊最高。你需唔需要啊？我係會計師，我收到好多會計界朋友講話，喂譚香文，我大把錢啊，唔需要政府回水俾我啊，我唔需要去減我個税啊，我寧願交税俾香港嘅市民啊。會計師好闊綽。對於香港的市民，但是政府是做什麼啊？將這些 錢咧就擺曬俾一啲唔需要嘅人，需要嘅人喺度等緊乜嘢啊？冇得等，我哋係咪要政府回水啊？啱唔啱啊？八千蚊夠唔夠啊？ 唔夠。 係啊，不過我哋唔貪心，俾住先嚇，俾住先。我哋唔貪心，但係一樣要睇啊，就係我哋要一個政府有長遠嘅政策，照顧我哋嘅長者，照顧我哋嘅醫療，照顧我老嗰陣時嗱，我就快老啦，老嗰陣時我冇退休金，我就快啦。咁點算咧？喺英國啊，我話俾你聽啊，一個公民。就算佢以前有冇俾過税咧？佢最基本啊，一個星期係可以有£100做生活費，係唔使 min tax 啊 ，min tax 即係話要查佢嘅入息先俾佢啊。英國喎、哦，我住喺英國16年啦，我如果我退休翻英國嘅話咧，我係可以噶，問佢攞£100以上，即是一個月幾多錢啊？4000至5000元嘅港幣。你夠唔夠使啊？如果你一個長者有餘啦，綽綽有餘啦，都好開心啦，係咪啊？但係你長者攞乜嘢啊？蘋果金， 生果金， 我叫蘋果金，對唔住啊，我記得叫蘋果金。蘋果金幾多錢啊？你知唔知啊？ 一千 1035。 係啦，如果你係70歲以上就獲減一，65歲以上到70歲中間，佢要做一個資產。 審查， 我啲中文有限公司啊，即係話要睇下你個資產。如果你超過20幾30萬咧，你就冇資格。但係英國唔係㗎，你一退休嘅年齡係65歲或者60歲啦，你哋可以咧揸住嗰個叫做良民證啦，就去向政府咧攞£100一個生活嘅津貼，係唔使查你個資產㗎。好啦，點解香港冇呢？英國的財政的預算或者是財富是沒有香港那麼厲害的，是財赤年年赤字，是借錢來 使政府的錢。好了，為什麼英國可以這樣？我們香港可不可以？不可以。你老了的時候怎麼辦？我老了我擔心的了，我不知道住在哪裡，是不是？為什麼政府是沒有長遠的配套給我們香港的星斗市民？點解所有嘅錢俾曬啲有錢佬咧？嗱，呢個咧就要大家三思，諗下呢個政府係做得好唔好咯？仲有啊，今年9月份啊，唔該你啊，邊個議員贊成政府唔好派錢？你應該做乜嘢啊？ 唔好投佢，一 齊嘅走。 我聽唔到喎，我有啲耳聾啊。大聲啲，大聲啲。嗱，我而家講到咁多啦，我留翻俾我哋嘅其他節目。 人 就係講啦，多謝各位。 好，多謝啊，阿譚香文，好精彩啊！嗱，譚香文啊，猛講英國點好點好，你講到我哋心都喐埋大佬啊，係嘛？不過我講俾你聽，鄧小平講過，話英國人能夠做到嘅，我哋中國人一定做得到。 即 使 啊， 10幾年啊，屌！嗱，唔好講嗰啲廢話，先介紹多一個先。咧，那個光頭嗰個咧，嗱，呢個我哋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成員召集人啊，陳偉業議員啊，阿大舊，大家拍手掌。嗱，冇等佢講住啦，我哋有既定秩序嘅，係咪啊嘛？而家我哋請人民力量嘅主席阿劉家雄，花名叫劉翁，係嘛？啊，發言。 多謝大家。嗱，其實咧，基本上咧，即係將嗰啲反對派錢嗰啲理據駁得一清二楚咧。頭先阿萬必同埋阿譚香文咧都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啦。我只係想補充幾點嘅啫，就係關於嗰個外匯基金嗰個組成問題。大家咧好多喺西洋菜街或者普通市民嘅對於香港究竟政府有幾有錢咧，仲係理解唔夠深㗎。其實嗱，我同大家可以講多一次，就係香港而家個外匯儲備。是有25000億港元，去到12月底是25000億港元。嗱，依啲25000億港元咧，金管局啊，或者嗰啲所謂財金專家成日都話咧，要捍衞港元，捍衞港元，捍衞港元。但係要幾多錢先至可以捍衞到港元咧？佢哋從來都講唔清楚嘅，永遠就係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咁樣。咁啊奇啦，如果越多越好啲錢咧，就擺咗喺官府度。香港市民呢就繼續窮，貧富懸殊繼續擴大，咁其實係咪真係越多越好啊？ 嗱，實際上其實唔係噶，啲二萬五千億裏邊，其實有一萬一千億，我哋稱之為貨幣的基礎。呢、這個貨幣嘅基礎，其實只要我哋有100% 呢一萬一千億嘅話咧，就可以完全足夠捍衞香港嘅聯繫匯率。呢、這個咧係所有嘅經濟學家，甚至兩三年前呢、這個IMF 即係國際貨幣基金會咧，都同香港政府講話，其實唔需要咁多錢，只係需要100% 貨幣基礎就已經足夠捍衞香港嘅聯繫匯率。我哋扣咗呢一萬一千億落嚟，仲有14000億。呢14000億裏面咧，仲有可能幾千億就係頭先我哋唐香文所講嗰啲撥咗500億啊，嗰啲唔知做咩基金咪擺咗喺度。我都當嗰啲撥開曬。香港而家喺外匯基金裏面嘅財政儲備可以即時動用嘅係有12000幾億嘅。所以其實要再重複頭先兩位講者嘅論點，就係、是。香港政府唔係冇錢做長遠政策，佢係唔做啫。咁佢唔做，我哋係咪坐喺度等死呀？哦，佢唔做長遠政策，咁啲錢都係唔好用啦。咁樣咁窮嗰啲人咧就繼續窮落去。呢一種說法係非常之冇良心嘅說法，但係好可惜啊！連埋為民請命嘅泛民主派，包括公民黨同埋民主黨，都係用呢啲咁樣嘅說法。其實係對於香港嘅貧苦大眾係非常之唔公道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想補充嘅就係、是，你會聽到好多泛民主派啊、社運人士又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嘅喎。佢哋喺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嗰個過程裏面，其實全民退休保障真係意味住，即係李嘉誠都可以攞到嗰個退休保障嘅喎。以佢而家嘅年紀係咪啊？但是如果他們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為什麼又反對全民派錢呢？我完全聽不明白那個道理，是不是？但是他們就是用這些理由，哦，李嘉誠拿6000元不對啊，誰有錢拿6000元不對啊，就反而令到大700萬普通市民都陪他們一起拿不到，這些是什麼道理？他們自己完全自相矛盾。可不可以解釋給我聽，為什麼你支持全民退休保障而不支持全民派錢？他們一定答不到的，你們可以再問一下他們。 後面而 已。後面就是公民黨和民主何俊仁，不知道有沒有來。第三件事要駁斥的，就是一些所謂右派的說法，就是說呢，香港很多錢都應該要還富於民，不過不是派錢那麼派，是應該呢減曬所有香港的薪俸稅。這種說法就更加無恥和無良心。香港已經沒什麼福利了，基本上就是貧富懸殊，就是賺得多錢的收入高的人士就已經攞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我這裡就是一個，我在現在手頭上有一個資料，就是2008-2009年這個香港的薪俸稅的入息的表。2008-2009年香港的薪俸稅收入總共是430億。如果我哋根據呢啲所謂右派嘅說法，話免曬薪俸税啦，或者退曬薪俸税啦，咁樣會出現一個咩嘢嘅狀況呢？就係、是、收入年失一年收入超過100萬以上嘅高薪人士，嗰啲人士只係得8萬幾人嘅啫，全香港係得8萬幾人嘅啫，佢哋會攞翻300億，8萬幾嘅人攞翻300億。這個我們叫不叫做公平呢？是絕對不公平的。所以這班右派人士是非常之無恥和沒有良心的。再加上我們講過很多次的原因，香港政府的盈餘很多時候很多部分都是賣地收益得來的。賣地收益得來多出來的錢，太公分豬肉當然人人那麼多了，是不是？有什麼理由你賺得多錢還要分得多錢啊？所以無論這些所謂泛民主派，或者那些社福機界別的人士，或者是那些右派的無良心無恥人士，其實都不是真真正正為香港市民的福利去做幫助的。打多一次吧。所以希望要大家明白現在這個情況， 在香港政府水浸到咁紧要嘅情况之下，最公道嘅做法就係回水。回水八千，回水八千，多谢晒。 嗱，各位，嗱，而家真理咧就越辩越明，大家听下听下就明白，点解我哋会搞呢个咁嘅论坛？点解有咁多无耻人写都讲埋啲似是而非嘅理论？嗱，我哋先未讲下一个讲者先介绍，我哋论坛嘅其中一个明星啊，我哋一路等待嘅。就是這個大肥佬燒財子，不是燒銀子，燒財子。 OK， 嗱，我咁咧坐喺呢度咁多個咧，阿財爺邊個預算案佢啊得益最多嘅啊？你明唔明啊？呢個係幾多利益者，我哋爭啲回開爭批嘅咁滯噶啦。不過陣間聽下佢點講好嘛？我未講之前，而家我哋先聽下我哋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召集人。立法會議員啊，陳偉業先生，大舊。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今日嚟到論壇呢一度嘅咧，九成九都係贊成派錢嘅，係嘛？咁所以咧，即係都唔使碎你哋，即係點解要支持派錢嘅啦？幫我講兩個嘅，即係問題俾大家知。即係當你同其他街坊朋友啊，即係同一啲話反對派錢嘅人嘅時候咧，你可以質佢嘅啫。第一，這個是100%的事實，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歷來這麼多年來派錢最多的財政預算案，因為是派800億，派800億啊！人民力量建議全香港市民一人派8000元呢，都是560億，即是說財政司這個財政預算案具體派錢的數字是800億，所以如果任何議員、任何政黨，如果他們說反對派錢的呢，他們是不是應該反對這個財政預算案了？是吧？所以你問他們，你們反對派錢嘛，這裡派800億，為什麼你支持啊？所以他們實質上不是反對派錢，他們實質上是反對派給所有市民，派俾佢自己就啱，系咪啊？呢啲系咪無良無恥啊？所以你一定要同你親戚朋友、姨媽姑姐、屋企人清楚解釋，呢班友話反對派錢嘅咧，其實就呃人。佢哋根本係呢個嘅開宗明義、明目張膽嘅利益輸送。所以當財爺公布呢個財政預算案嘅時候，我話第一，呢個財政預算案咧未必係財爺自己嘅意見，99% 係曾蔭權嘅意見，因為呢一個係履行當時小圈子選舉嘅政治承諾。當時佢話答應過話減利得税噶嘛，係嘛？佢答應過啲財團即係話要幫呢一個嘅即係嗰個經濟方面要協助佢哋噶嘛。最後一年咁多錢剩嘅咧，佢為咗當年人哋嘅政治利益輸送俾佢，佢家下就經濟利益輸送翻俾啲大財團，所以呢一個係100%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嘅財政預算案。咁所以大家同佢鬥咗啊！老蕭啲數字係最叻嘅啦，等陣聽老蕭講即係老蕭講呢啲嘢咧，好過我100倍我同大家講呢個係一個派錢嘅財政預算案。第二，好多政黨，包括民建聯、工聯會民主黨、公民黨，講咗好多次㗎啦。有一啲咧就話反對呢一個嘅派錢。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咧，我覺得質啊葉國軒同質啊黃國健，我話你做咩反對派錢？佢兩個話：我哋唔係反對，不過我哋唔贊成嘅喎。咁都得，但係你問翻佢哋，喂，舊年嘅財政預算案最後每人派6000啦，係嘛？但係舊年嘅財政預算案唯一一個政黨喺向財政司提交財政預算案嘅建議嘅時候，因為財政預算案咧，財爺一般12月嗰時就徵詢意見我同阿鬱敏咧就成沓10多-20頁紙咧俾咗佢嘅建議乜建議物。舊年準備財政預算案嘅時候， 唯一一个政党同埋议员组合向政府提出派钱嘅，就只有我哋两个。但系最后财爷决定派六千嘅时候，嗰啲政党个个都话成功争取啊！唔紧要，唔紧要，佢话成功唔紧要。你今年问翻佢，你旧年就懒叻话自己成功争取，点解你今年唔支持啊？你精神分裂噶？是嗎？今年和去年又是那些市民，又今年挣钱更多過去年，你去年最後派錢你這麼支持，今年有什麼理由派800億？你不要說8000啦，今年派800億，為什麼6000元都沒有啊？你未必跟足人民力量的意見，全香港700萬人全部派啊，因為我們的建議呢，細路仔都有的啊， BB 仔都有，鬱敏的孫仔有啊，我個女未夠18歲又會有，即係人都會有嘅，新移民都會有。總之你嚟到香港呢，我哋就為咗一個即係平等普及啊，既然有錢令大家開心，同埋呢係實際上幫到呢一個嘅啲貧苦家庭，同埋對好多市民嚟講呢係好呢個嘅實在。佢多咗嗰6000或者8000元，佢一家三口多咗嗰每人8000元嗰1萬幾2萬元呢，有啲前人講到即係哭數咁滯嘅，你俾多嗰8000元我，我嗰一年啊，唔係嗰一個月啊，我嗰一年嘅生活係有具體改善嘅。咁所以你俾嗰1億李嘉誠，佢都當濕碎啦。啊，可能佢又開始建下個地下皇宮又未定，係嘛？多過1億，係嘛？咁所以你俾多啲錢佢哋冇用，但係你俾多8000元或者6000元啲普羅市民，對佢哋成年嘅生活係好好嘅。咁所以大家見到民建聯嘅區議員、民建聯嘅團體、其他政黨嘅團體，特別舊年講過話成功爭取派錢嗰啲咧，你指住佢個鼻問佢，點解舊年你話成功爭取，今年你唔派，係嘛？你即係就道歉。即是話去年錯了，去年支持派錢錯，你去年支持的今年不支持的話呢，即是這個人啊政治這個的啊精神分裂。那所以呢，大家幫我得出去，多謝各位。 各位啊，聽得很清楚是吧？那我見過個好像頭耷耷只是在那裡拍手掌的嘛，那不是怎麼好啊，我一齊叫幾句口號好嘛，啊振奮下精神好嘛。嗱，政府都要派錢嘅，幫唔係派俾我哋咁解，派俾啲有錢佬啊。所以政府派錢， 政府派錢， 逆曬老千， 逆曬老千， 全民老後， 全民老後， 回水八千， 回水八千， 係啦，有精神係嘛？唔係搞到佢點聽到啊？嗱，我哋而家請個記得利益者。香港人網的老闆蕭若元先生，蕭才子講幾句話，講多講少都得㗎。 OK， 我諗頭先啲理由大家都聽過好多㗎啦，尤其是劉主席都好熟嘅啲數據。我再同大家講一啲數據，講一啲數據嘅問題。喺1990年香港嘅總儲備係幾多錢呢？外匯儲備係1000多億，只係得1000多億嘅啫。在回歸的刻呢就9000多億，9000多億呢，我們經過兩大考驗，一個金融風暴，一個金融海嘯，現在變了 多少錢呢？變了25000億。當政府拿了錢呢，其實就在市民手上呢就拿了錢出來，街道呢就會少了錢，然後呢就擺了美國買國庫債券，所以我說呢，這個是罪行來的。為什麼呢？因為買美國國庫債券呢，只得3厘幾息嘅啫。而嗰啲錢呢，喺人民手上呢，係有唔同嘅用途嘅。根據經濟學家估計呢，嗰啲人私人有積蓄嘅話呢，每年平均嘅收入呢，係有 15-6%， 比起買美國國庫債券呢，係多 12%。淨係收埋多咗15000億呢，每年香港市民嘅收入呢，就少咗2000億。在條咁大的數目，是令到香港人每年是窮了2000億的，因為政府這樣做。是好啦，咁然後啲人就話，喂，我哋儲埋啲錢有用喎，我哋睇返啲數據係點樣。最惡劣嘅危機 我哋有五年通缩，喺金融风暴嗰阵时候有三年嘅赤字，总共都用咗1600亿嘅啫。而实际上咧，而家我哋可动用嘅自由储备咧，系13000亿，系可以点样可以？我应该点讲啊？可以经历七个金融风暴。呢个我系完全唔能够理解嘅，即系咁样样系。咁而当然啦，即系我希望大家一阵间有时间咧，就要再问下公民党同民主党，因为佢系反对派遣嘅，佢哋觉得派咗旧年派6000蚊俾啲市民咧，系好唔啱嘅，因为咧派咗俾几百万市民，可能有1-2万个啦，系咪拎去买个 iPhone 啊？佢哋就觉得喂，你呢啲钱去买个 iPhone 咧，系好唔啱嘅。咁而家我问你啦，你而家派咗1-2亿俾李嘉诚去买只私人飞机，咁就啱咯，系咪咧？梁家杰啊，一脸不照咁样同佢讲啊，喂！派曬啲錢，咪冇錢去起醫院啦咁。首先唔好講，起醫院啲錢咧就已經撥咗出嚟啦。你個今年嗰個預算入邊，我嚟起基建嘅錢係600多亿預咗，政府已經係去到亂咁起嘢嘅階段。呢600多亿咧就冚唪唥俾曬啲外國顧問公司啊嗰啲人賺咗大半噶，喺外國買嘢噶。然後咧就出錢起咗啲地鐵，啲支線送咗俾地鐵，令到賣地鐵嗰啲人咧得益嘅。成盤預算咧就唔係話我哋冇錢去做長期投資，無論做幾多長期投資，香港嘅錢咧都用唔曬，根本咧擺太多錢喺香港政府度咧，佢係亂咁用嘅啫。咁但係佢哋覺得，即係嗰個謝志峰都講，喂分6000蚊。俾李嘉誠，你覺得公道咩？原來咧，民主黨同公民黨覺得分6000蚊俾李嘉誠咧係唔公道嘅，起碼都要分1-2亿啦，係咪啊？點解我係完全唔明？梁家傑，唔該你申報下利益。佢喺立法會填報咧，有15间公司係揸樓嘅，連埋減利得税樣嘢，起碼有20万。佢係可以話。俾8000蚊住喺劏房嗰啲人係唔合理嘅，住俾8000蚊住喺農屋嗰啲人係唔合理嘅，佢自己攞20万咧就係合理嘅。呢一份預算案結果係用咗800亿派錢，包括啲乜嘢啊？免差餉，你有層豪宅嘅咧就有1万蚊啦。免利得税，你冇60-70万人工咧，一年咧你攞唔足嗰12000蚊嘅。免利得税，咁你公司有錢賺你先攞到。另外喎，大家唔知喎，有110亿係預咗俾啲銀行。借1000亿俾啲中小企，而要 write off 110亿，呢條數係點樣得翻嚟嘅咧？喂，銀行如果壞帳去到11% 係驚人嘅數字嚟嘅，呢一個係其實只不過咧係津貼嗰啲大銀行，叫佢哋亂咁借錢，因為有政府陪佢哋蝕，而穩定揾我哋嘅著數嘅咁樣樣係，全部嘅嘢咧其實。好似阿一尊講話，我係記得利益者嚟㗎。就算冇梁家傑咁多咧，都係少一橛嘅。但我係會堅決反對呢個預算案，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完全咧點啊，起碼公平都冇嘅預算案。我哋一定要爭取回水8000。大家過去一陣間問下民主黨同公民黨好唔好啊？問下佢點樣反對。 阿小生。我哋話佢咧係一個既得利益者啫，咁啊事實嘅陳述啫，啊冇話佢嘅良知嘅問題，我哋從來唔懷疑你嘅良心同你嘅良知。嗱、啊，跟住咧我咧，啊我哋真係太精彩啲嘅，咁我哋跟住咧，仲有一個惡人係嘛，個個都知啊，全城人都話佢暴力 我都俾佢影響埋，我咁斯文彩，佢即刻又話我都爛仔，撲街！呢個就係我哋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成員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先生。 嗱喺上個禮拜三咧，就即係立法會就通過咗一個即係撥款條例，臨時撥款。嗱，其實每年嘅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後咧，佢喺個財政預算案通過之前咧，都要提一條即係臨時撥款嘅條例嚟立法會通過嘅，就係話咧喺四月一號嗰個財政年度開始有一段時間，即係嗰個財政預算案。即係通過咗之後咧，仲未可以撥到錢俾各政府部門用，咁就要嚟立法會攞700億。咁呢一個臨時撥款咧，每一年嚟到立法會咧，就行禮如儀，舉手通過嘅，因為你冇可能唔俾佢，俾呢700多億，佢一個過渡期要用嘅錢。但係舊年呢個臨時撥款第個條例咧，第一次嚟就俾人否決咗啦。否決咗就唔係啲建制派咁好死否決，係佢唔夠人啊！吳家產，啲契弟去曬旅行，有啲人翻大陸開會，咁啊搞到唔夠人，跟住就俾民主黨又扇一鑊，你明唔明啊？咁我哋兩兄弟不嬲都唔投嘅，咁啊唔夠票過，咁喺嗰個期間，我哋就一路搞反對財政預算案嘅活動。三月六號經籍嗰日，我哋喺揸車打道行人專用區打小人，有6000人，打到個撲街，有乜走佢？打你個小人頭啊！打到你有氣冇定唞啊！6000人喺度揼佢喎，老蕭大頭喎、啊，你明唔明啊？揼完佢之後，跟住其他啲政黨都發現嗰個財政預算案係好有問題嘅，因為政府就俾每個打工仔，無論你收入有幾多錢，只要你有一個強積金戶口，佢就俾6000蚊你。呢個現兜兜要攞出嚟嘅錢入落你個戶口，不過65歲先有得攞。咁我同啲伙計講，我財爺關照你俾6000蚊你入落強積金戶口，跟住個伙計問阿黃生幾時有得攞，我話65歲，跟住我屌你老母！唔係我係引述啫喎，我係引述啦。喂，呢個係最自然嘅反應嚟㗎嘛，係咪啊？冚家產，你俾6000蚊我，叫我65歲先有得攞。嗰、那個64歲嗰個梗係好禮啊，好啦，我出年有得攞，如果我有命就。嗰、那個25歲嘅叫佢等40年攞你嗰6000蚊。冚家產個6000蚊去到佢65歲嘅時候，可能只可以買張戲飛。所以呢個財政預算案係倒行逆施、眾人皆鬧嘅一個預算案。跟住喺一個財政預算案嘅簡報會裏面，大舊就攞咗幾萬億嘅溪錢林家產豪俾呢個曾俊華，我哋兩弟就咁掟出佢，俾啲溪錢佢嘆下，咁佢知道邪啦，你明唔明啊？於是宣布轉態，派錢6000，就咁樣嚟嘅 ，OK。我哋係要求佢派一皮。700萬人就700億啫，啱唔啱？嗰陣時嘅財政盈餘係1000億啊！所以呢一個財政司長同埋以前嘅歷任財政司長，包括唐英年，包括呢個梁錦松、曾蔭權，由1997年回歸到而家，計算嗰個財政預算赤字，鋪鋪都錯嘅。冚家產累積落嚟係計錯數5000億。哇！呢班咁嘅狗官俾20萬一個月，佢計數鑊鑊都計錯，原來佢唔係佢個理財哲學咧，就係行騎樓底大鋼盔，抌地下游水。喺呢度大鋼盔都冇用啦，高空襲埋分分鐘係咪？仲要行騎樓底帶住個鋼盔啊！你明唔明啊？穩陣都冇人有啊！好啦，今年個財政預算案派800億，頭先講過啦，但你哋全部都冇份。我有啊，我有12000蚊退税嘅，我都好肥嘅，係咪？各位，我哋喺嗰個臨時撥款條例草案，即係要喺立法會通過嘅時候，成個立法會，即係上個禮拜三，得2個立法會議員發言，一個叫陳偉業，一個叫黃毓民，其他嗰班人啞咗咁，準備舉手投票通過，我哋投反對票。 跟住我講嘢，曾玉成唔俾我講。黃毓民議員，而家我哋唔係辯論財政預算案，我哋係講緊撥款條例草案。咁我咪繼續講撥款條例草案，撥款條例草案咯，係咪？呢個係劫，呢個係一個劫貧濟富嘅財政預算案啊嘛，主席我話，係咪？我而家一定鬧到你撲街嘛！我而家呢個環境，係嘛？呢個財經事務局局長喺度鬧嘅時候，喺度耷低個頭啦，你明唔明？咁幾爽咧，係咪？都鬧咗三分鐘喎，全個立法會得我哋兩個人發言，跟住望下個立法會數埋唔夠十個人，都唔加產點去曬邊？我哋梗係起身叫點名啦，係嘛？一點名投票，啲契弟四方八面翻嚟要投票，一投票得三票反對票，因為長毛嬲尾入嚟，佢望下睇我哋投咩票，係嘛？咁佢都好醒㗎，佢知道我哋投反對票，咪跟住撳紅色個仔咯。我有時都提下長毛㗎。我喺隔離，我紅色力量，咁咪即係反對啦，係咪？啊，綠色力量，咁咪即係贊成啦，咁佢咪即係有得跟啊？咁唔會投錯票啊，大佬，跟我哋就冇衰噶啦，係咪？三票反對，係咪？嗱，我哋話俾佢聽，呢、這個臨時撥款我都反對，舊年已經有個例子噶啦嘛，啱唔啱啊？所以我哋一定要佢派錢。好啦，啲人話我哋粗魯，咁我哋有時都幾粗魯，但我哋粗魯得嚟。喂，我哋係為民請命喎，咁梗係我幫你掟招攞咗1000蚊，你鬧我粗魯，係咪？我幫你掟個溪前叫佢撲街，你有6000蚊，你鬧我粗魯，你有冇良心啊，大佬？係咪？你應該話支持黃毓民繼續粗魯，啱唔啱？即係個邏輯要搞清楚嘛，係咪？你要日日話我暴力，日日話我粗魯，喂，你數下我哋啲台人個個慢㗎，喂，大佬呢、這個係。幾個學位在加拿大做了26年議員，這個精算書咪30多歲，係咪？前途一片光明，結果走人民力量主席分鐘俾人拉坐監，係咪？這個冇乜所謂啦，60多歐，死一世死大半世。喂，這個都叫有水啦，陪我哋癲，係咪？萬必嗰啲，喂，話曬電台明天星，佢肯投靠阿鄭兼漢，分分鐘揾10幾皮一個月，佢入俾呢條友點，係咪？喂，個個都學有專精嘅，人民力量有律師。有會計師，有教師，有醫生，你真係當爛仔啊？爛仔有冇咁樣水平啊？啱唔啱啊？喂，啲爛仔會陪我哋喺度癲，係咪啊？我哋個個都可以扮嘢㗎，啱唔啱啊？係咪先？係咪？即係你而家睇到香港呢個環境，點解會有個咁嘅財政預算案？點解個政府可以公然與民為敵？點解個官商勾結咁嚴重？利益輸送咁嚴重，就皆因於一個小圈子選舉嘛，啱唔啱啊？你睇而家個選舉幾撲街？你真係鬧唐英年都冇用啊！全部都壞人嚟噶嘛，包括何俊仁，係咪啊？邊個參加小圈子選舉？邊個就係害我哋嘅人嘛，啱唔啱啊？個道理一字咁淺，你何俊仁話民主派，你真係參加小圈子選舉，跟住話挑戰選小圈子選舉，我真挑你啦，係咪啊？大大聲，我哋前日咪差啲俾人趕走啦，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跟住呢個劉慧卿大義諗言，小圈子選舉，你睇下而家一塌糊塗啊！我哋而家咧就要查西九嗰單嘢，梁振英有冇利益輸送？咁家產我即刻叫阿大舅我哋起身，哇！我再坐落去，我可能會撲埋冚佢兩巴，係咪？我頂唔抱啊！哇！你自己參加小圈子選舉。2010年6月，你支持小圈子選舉，支持政改投票，支持2012年行政長官係有一個小圈子選舉產生，係你民主黨投票支持嘅嘛，啱唔啱啊？咁你又家產而家又去參加小圈子選舉，跟住而家你又鬧小圈子選舉，又鬧人哋梁振英，又鬧唐英年，咁你自己鬧自己啦。喂，呢班真係壞人嚟噶嘛？我起身咪鬧佢咯，跟住佢話：主席，我而家講緊嘢，你睇下佢哋，我睇咩啫？跟住大舊驚我發癲啊，恐我走，跟住佢嚟鬧佢。所以我哋係咪粗魯呢？喂，大佬，我哋不得已啊，叫做。喂，我都好想好斯文，穿西裝打呔，同嗰班冚家產披上人皮的狼，飲紅酒，係咪啊？大佬可能揾翻啲著數榮華富貴，做咩要得罪曬香港嗰啲最有權有勢嘅人啊？先係咪？我哋得罪呢啲最有權有勢嘅人，就係保障大多數人嘅利益，啱唔啱？我哋有幾粗魯啊？係咪先？ 嗰班家產披上人皮，個個斯斯文文，一間過去教訓下佢啦，問佢做咩唔支持派錢啦，啱唔啱啊？攞嚟開論壇，不知羞恥就係呢啲。所以各位，呢度人少少幾百人，我喺度要求大家記住喺九月嘅選舉送呢班家產翻屋企瞓覺。所以你睇我哋搞啲活動，又要出錢又要出力，係咪？今日中午就去政府總部示威，要求停止小圈子選舉，立即還政於民，實行普選。我哋唔理你邊個候選人，呢、這個制度本身就應該要拋棄，啱唔啱啊？你一日係小圈子選舉，一日就派錢冇你份，好簡單個道理啫，係咪？起醫院，而家冇錢起醫院啊！香港大把水啦，剛才我哋劉翁介紹過啦，係咪？香港係全世界十個最有錢嘅地方嚟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論城市計名列全茅，我哋嘅人均收入平均係$30,000+一年啊，各位！大陸啊咁巴閉啊，講到都係$3,000+啊，美金啊人均收入啊，我哋700,000人累積嘅財富係咪？呢、這個。喂，大家話：哎呀，你都冇納税，我冇納税，咁加我交貴租唔係納税啊？我交啲咁貴嘅電費唔係納税啊？係咪？我而家喺咁嘅通貨膨脹底下，我嘅使費唔係納咗税啊？嗰啲叫間接税啊嘛，啱唔啱？你睇下呢條街，屌你，佢全部都係大財團嘅。你普通人點喺度租過幾廿萬嘅鋪？成條利敦道唔係周大福、周新生就係六福，係咪？全部賣金嘅。OK。所以各位朋友，為咗我哋嘅下一代，我哋一定要要求立即停止呢個小圈子選舉，啱唔啱？行政長官要我哋香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啱唔啱？立法會60議員全部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啱唔啱？而家要佢回水八千，係咪天公地道啊？回水八千， 回水八千， 還富於民， 還富於民。 多謝大家。 嗱，各位，嗱，我哋公開論壇，我剛才講話，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有邊個要講嘢嘅，企出嚟呢度。嗱，我哋冇無線咪冇辦法啦。嗱，俾大家睇下個樣都唔緊要㗎。邊個要講嘢？啊，企嚟啊！系你先 ，OK， 十個都得。 我想講話，我想講話，我啲話要為咗長遠發展嘅人，唔派錢嗰啲人，佢係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啊！ 好，跟住馬姐， 我就捉到就冇咁叻嘅啲數口。但是呢，我認識很多政務官朋友的。以往香港政府那個公共理財和公共政策呢，有一個呢是經常在口頭禪，就是說是要錢是要留給最有需要的人的。所以呢，無論你說交通津貼或者是什麼東西，一定是說這句話。所以以前呢，中產成日甚至我交税交最多，但是呢福利最少。但這個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公共理財公共政策的原則，就話你一定係唔掂，我先幫你嘅。如果唔係啦，你即係啱啱李嘉誠有1億買飛機，我識我哋好多 N 無人士，多幾嚿水用都幾慘。聯繫匯率捍衞佢條毛啊！我哋而家個香港個幣值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啊！你睇住我哋買嘅嘢一日比一日貴啊！你捍衞你咩？捍衞你條毛啊！你個聯繫匯率，你攞翻啲錢出嚟擺翻落我哋市民身上度，用翻我哋身度。才是最重要的。而家咧，仲有一樣，點解我贊成派錢？因為咧，正如好多位港姐講，你俾嚿錢俾政府使，佢同你賭錢落海嘅咋？你俾佢使100億，佢都係同你賭咗落海啊！寧願俾翻我哋自己使咧，就真係使喺我哋有需要嘅地方。所以我哋今次一定要爭取政府回水，更加重要就係要政府嗰個嘅公共理財、公共政策翻回最基本嗰個地方嗰度。而唔係話係走去咧，去官商勾結、官商合流。而家有一班喺嗰邊啊，我哋真可以忍得好辛苦啊！自由街嗰班友仔，喺自由街嗰班公民黨同民主黨嗰班友仔，喺度話口口聲聲反對派錢，長遠長遠長遠， 好心啦，而家政府已經變成咗好似內地一樣，抌夠錢嚟起大白象工程，嗰嚿所謂長遠係佢哋嘅長遠，唔係我哋市民嘅長遠啊！長遠咗幾多萬年啊！我哋等到我哋嘅長遠地去捱啊！而家係變咗係，我哋所以我哋希望3月4日齊齊打小人嗱， 夠地址時 係地址時間下晝。下晝喺銅鑼灣近住 SOGO 嗰邊， 一年 舊年派錢，舊年打小人3月6日咧，就啱啱我生日。 嗱， 我希望咧就唔好年年我生日去打小人啊！我真係想正經慶祝生日。 好，多謝，多謝多謝。嗱，各位講起官商勾結，講起呢個社會公唔公平咧，其實我講一個例子大家聽下，你自己諗下。我想問大家，日本係咪嘅生活水平比較高過我哋香港嘅？係咪啊？我諗大家都知嘅，買乜都貴噶嘛，個個都知道佢咩嘅。雖然佢而家撲緊街係嘛噶嘛，但撲極啊都高過我哋。不過有一樣嘢，你知唔知佢平過我哋嘅？就揸車嗰啲汽油咯。日本咧又會平過香港嚇？咁、我 check 一 check 佢條税。佢個稅率原來嗰啲高過香港嘅喎，咁點解會平過我哋咧？哇！咁我哋啲油公司咪發個豬頭餅，係嘛？你揾撈襯啊！原來咧香港呢條數我翻嚟 check 過，原來最貴因為嗰啲地啊，你知唔知啊？ 啲油站， 啲油站嗰啲地貴啊，所以我哋有啲人講地產霸權，大家都唔信。我哋用緊所有嘅嘢都貴曬，就皆由於益曬呢班大財團、大財閥，啱唔啱啊？我哋自己唔覺嘅就，你知唔知啊？所以我話咧，呢個政府向大財團傾斜咧係有道理嘅。我哋自己眯埋對眼咧，就以為唔知，佢冇話直接攞支槍叫你攞錢出嚟，你就覺得好似冇受害。其實唔係，我哋樣樣都受害緊嘅。阿劉英，你係咪有嘢講啊？你有嘢講啊？好， 我就想其實咧嗱，而家在座聽我哋講嘢嘅市民咧，大部分都係支持回水嘅，係咪啊？我想問一路在西洋菜街行路的朋友，有沒有人是反對回水的？如果反對回水的話，歡迎你們走進來跟我們辯論，我們非常文明的，這裡我們是希望可以你可以說服到我們為什麼你是反對回水八千，而且是贊成這個這樣的財政預算案。如果大家有沒有現場有沒有朋友是反對派錢的？即係除咗嗰邊嘅國民黨同埋何俊仁啦嚇。 嗱，如果大家咧冇乜意見嘅話咧，我都有個睇法嘅。嗱，蕭生冇嘢講啊嘛。 冇啦。 係咪？蕭生冇嘢講啊嘛。咁老實講，我哋覺得我哋真係有義務。大佬，我出緊糧俾嗰班仆街冚家產。大佬，我哋就要行過去問下佢點解要反對派錢，好冇？好。 唔 緊要， 問 問，我哋 文明啲啊， 請大家文明市民，我哋只係去到請教佢，問佢，佢希望佢能夠俾個理由我哋知下，好嘛？我呢個可以，好嘛 ？OK， 大家市民最緊要 OK。